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，今日有顺哥，宝宝龙讲句嘢先。 大家好。 冇啦， 咁又讲咗就算啦。喂，大家好啊。 大家好啊。喂，咁今日系啦，人齐啊，人脚齐啊，有阿宝宝龙喺度做。 宝宝龙好似病咗啊嘛。 屌你，龙尾个个病噶啦，你又唔见两头有人病？屌。 喂，究竟咧食特敏福系咪有问题嘅咧？ 嗱，特敏福咧，系中药嚟嘅。 吓吓系咩？ 特敏福你知唔知咩做啊？ 唔知啊。 话说咧，特敏福一出嘅时候咧，四川咧就同埋呢个印度咧，同埋马来西亚就即刻冇捻晒呢啲八角。 哦，八角做 嘅。系用八角做啊。在四川那個叫乜鬼嘢？嗰啲中藥交易市場啊，全部被人抽起曬啲八角。 而家都係啦，咁即係。 屌你！你而家買八角啊，慘邊過買白粉我話俾你聽。 貴過金啊！ 真係買八角好難買。話說當年咧，牛醫生咧開一支嘢俾我，咁咧嗰陣時喺沙甸魚就病，咁咧就要食Tamiflu特敏福。特敏福咧喺德國咧，原來好多年前已經有，就唔係叫特敏福，開一支藥水俾我，就係嗰啲防流感。个扑街开咗支药水俾我咧，原来系板嚟嘅。咁我拿支药水嗰个嘢去买啦。咁咧佢一讲完个价钱之后咧，我即刻唔买。我话阿哥啊，我买呢支药水。咁啊，元朗行云手冇。咁咧就去到旺角嗰间新华药房，旺角咪有间新华好卵大间嘅，叫大华定新华咧，喺八楼附近嗰间咧。 楼下 唔系楼下，再转左，行前几条马路，好卵大间嘅，全九龙最卵大间，好似新华 系啊。真系唔知。 咁咧佢话俾我听。喂，$800啦，我话吓$180，八张嘅$100啊，好啊，唔卵系我两啖嘢，八张嘅$100，我宁愿病卵死啦，咁你两病死啦，屌，真系得两啖嘅咋，即系得咁细咯，咁细得两啖，真系两啖，佢个dosage 够你食两镬啦，咁食完真系冇事喎。 系啊， 嗰阵时谂住沙甸鱼食，点知沙甸鱼唔卵食，咁我病卵到病一只咁啊，开头感冒，哇真系食两年冇事喎，但系贵得就冇买啊，德国出噶。 咁你啊后来阿牛医生俾你嘅嗰支系？ 嗰支板嚟嘅，我板嚟嘅，我卵知系板，我咁卵老死嘅仆街，佢食啦咁样，啲猫食都得噶，写佢又冇写猫食，但系谂住即系沙甸嗰阵时病啊，谂住。 咪沟喺嗰啲饭度食。 咩啊？ 沟喺啲猫饭度食。 唔卵食噶。 哦， 鱼生都唔卵食。 喂，咁系咪呢个食特敏福会有骨枯呢个情况出现？ 特敏福啊，唔会喎。 哦，系咩？ 系啊，特敏福唔系咩？ 咁点解嗰时候讲紧话咩？ 沙士，沙士我唔系食特敏福，沙士食 steroid 啊嘛。 咩 steroid？ 嗰啲喂，宝宝同 steroid 咩？嗰啲类固醇。 我类固 食类固醇，因为佢嗱沙士嘅时候个做法点解食类固醇呢？我问过一个医生，佢系因为冇手段去医啊。咁你个身体自己打翻自己咁点咧？咪食啲类固醇，令到你个身体唔打自己咯。咁令到你身体唔打自己嘅时候，咁啊睇下有冇手段好得翻，好好唔翻咪你鸠你閪崩嘅谂就。咁所以嗰阵时最英明嘅做法系咩咧？呢样。 哦 ，OK。 屌你老味，仲食咗呢样啊？戆鸠啊！屌。 因为我听讲话而家啲友仔 食捻完黐捻咗先， 病咗，然后再去九龙湾度验身，验完之后都唔使验乜嘢，即系总之你猪油咁啊，派啲特敏福俾你翻屋企自己食， 冇乜用啊，其实 冇乜用。 系头个特敏福系要病发之前72个钟头食，72定24，我记得系72。嗰啲牛医生当年开俾我嗰啲就72咯，即系你病发咗之后就食都冇捻用啊，因为佢唔系医你嗰个沙眼仙氹啊，佢系即系。令到你唔好惹到嗰种嘢嘛，咁冇用噶，你惹到食嘥鸠气啊！ 明白， 即系冇乜实际作为噶，同埋特敏福个副作用应该都好捻金。 系咩？ 日本人因为食啊就日本个研究就好多食啊咪黐捻咗线， 咸湿啲， 唔系咸湿啲，真系黐捻咗， 真系黐捻咗， 系啊，真系黐捻咗线啊！屌、 okay ，其实真系大家不如买啲八角翻去蒸鲩鱼，可能都搞得掂。 得嘅咩？八角蒸鲩好食 咩？好好好食噶， 系咩？ 系啊，我真系食过八角蒸鲩、哎。你真系要试下，真系 八角喎、啊， 八角八角八角， 一嚿嚿黑色硬壳嗰啲蒸鲩鱼、啊， 蒸鲩鱼好食嘅， 唔卵系喎。 系啊，或者做卤水鸡翼咯， 卤水鸡又得， 可能咁样会冇事咯。 可能系都 未。我哋不如整啲八角嘅菜谱俾大家观众， 俾 啲 听众 啊，塞屎窟窿都系。 我今日我哋 可唔可以治疮咧吓？ 又好卵痛嘅痔疮，我成日屎窟。 唔系搵个八角咁样解开八瓣嘅咩？ 屌你八一声爆啊！今日我哋讲一集咧，谈中年危机。咁咧，阿笋哥就人到中年啦。咁我同阿宝宝龙都人到中年啦。 其实咩系中年危机咧？ 嗱，中年有一個危機就係好硬唔硬嘅條頸硬咯，條腩硬嗰啲叫中年危機。屌你老味，我話俾你聽，以前咧碌嘢咧都係不隨意機嘅，而家變唔係以前碌嘢係隨意機嚟嘅，即係你想佢夾下夾，而家係不隨意機嚟。 唔係喎，細個都係不隨意機嚟嘅喎。 屌你！ 即係你有冇發現咧？即係朝頭早翻學又硬一硬。 跟住喺上台， 咦？又硬， 无啦啦顶起咗张台，又硬硬，只牛仔裤磨咗两磨又硬硬，即系你系真系好。 应该中学啲校服咧，嗰条应该系萝卜裤嚟啊！屌你窄身裤点着啊？ 其实就即系其实咧，以前后生嘅时候咧，就不时硬硬，而家不时唔硬硬。 系啊，唔系中年。其实我哋今日探讨呢、這个啊，仲有好多网友话我哋个节目就开始啊 fans J 啊。阿 Fan J 就话我哋个节目开始就点讲咧，唔系咁好听。 我叫佢唔好听。 开始冇料到我哋，咁啊，因为我哋攰啊，第一真系生活啊好惨情。 其实唔需要解释嘅，我哋 因为已经讲咁嘅嘢。 系我哋只系一个平凡嘅人。 系第二样嘢就系佢话点解冇咗牛医生？牛医生阿妈做咗大手术， 系咪 啊？换啦两边菠萝盖啊。 哦 ，OK。 我谂啊，大半年啦。嗯、即是你见牛医生的大半年后你就见到他了。 他不是回去抠骨骨然后将那两个骨骨的菠萝盖换给他。 不是啊，他换些太厅下去真的整个菠萝盖切了他。这样切的这里上这样切到这里切到这里切到大髀骨那里。那就不要这一节那就换一个太厅的下去。两边都换了、哦嗯。那你想想个手术是将只脚将只脚切开他将些东西绑回他。咁你可想而知佢阿媽幾耐先行噶翻啦？ 佢阿媽唔係打泰拳嘅， 佢阿媽唔係打泰拳行唔到啦。 如果佢個菠蘿蓋雙張泰坦尼又唔係，好打。 佢阿媽因為個菠蘿蓋已經行到行唔到啊，即係壞，即係壞到已經行唔到啦，焗住換啫今次。嗯、但係換完之後，即係諗都唔使諗啊！你大半年唔會見牛醫生噶啦，基本上。 哦、 又要扶佢阿媽出，又要扶佢阿媽入，又要做物理治療。 佢都係個孝順仔喎，都。 唔根本喐唔到啊嘛，係即係佢阿媽喐唔到啦，而家真係、嗯、一。好大手術嚟㗎， 但 係 咪一段時間之後會行得翻嘅咧？ 一年後， 哦，即係行到嘅， 行到一年後啦。 O、okay、K， 一年後咯，一年半載咯。咁我啲事一年半載。 我哋祝福佢媽咪啦， 祝福佢媽咪啦，因為要年紀大先做得嘅呢啲手術，嗯、年紀細又唔做得嘅、嗯，因為你個菠蘿蓋仲用得佢費事，即係損害咗啲組織啊嘛。咁你年紀大嘅時候咪做開佢咯，用十年都彎嘅你話。 明白。 啊，咁我哋談中年危機就係、是、嗱，人到中年，阿筍哥你又到中年啦。危机有几个啊？男人咧就系一钱人，第二女人。中年最困扰你嘅系咩呢？我觉得钱人嗱，而家香港人都睇得开咗好多，即系破产又多咗，啲工又唔稳定，都算捻数啦，系咪啊？再唔掂嘅话，唉，屌你老咩，食中援又好，点都好，搵间公屋住住都好。钱银对香港人呢几年呢十年嚟嘅冲击真係太多啦，金融海啸、金融风暴、董建华咩五万七啊、六万四啊嗰个 八万五， 八万五，屌佢老尾真係害人死，即係害人不浅之后，即係香港人经过咁多冲击，钱银风浪都见唔少。一系咩呢？最冲击大感情，喺中年里面冲击你最大嘅，无论男女都系感情。嗱， 喺我近排有个饮酒嘅学生咧，佢都话呢、這个。啱啱有一次咧，就去咗一啲試酒會啊。係。咁然後咧就咁好多女仔。 哇！寶寶龍飲到嘔。佢唔係吞精吞到嘔，係飲啲粥又飲到嘔啊！大家千祈唔好理佢係睇。 其實就係點講咧？即係佢係你知試酒會咧，其實咧就好多有錢嘅男人，然後咧就再加好多無知嘅女人一齊。 屌你啦！我去咁多，我又唔見我有，我去親嗰啲香港首一首二大嘅試酒會喎、啊。 佢哋係佢哋。可能是私人搞的，因为他们是小team的。 喂，我够私人搞了， 是十个八个而已，你们那些是几百人一起去的？ 不是，入票次次搞都不是 几百人的，来来去去都得几十人的，你没有钱入得。 他们是十个八个而已，然后他们说有一个空姐呢，就是这个喝醉了，跟着他们在湾仔喝酒，喝一下醉了之后，手就一搭就按了我老友的宾州，跟着后呢佢我老友咧就其實咧就其實又冇醉到嘅，咁啊借啲咁樣個頭咧就壓埋另外一邊咁樣，然後咧就等佢隻手擺喺條賓州度睇下有啲咩反應，跟然後咧心 冇反應最慘， 心裏邊就噼噼啪啪啦嚇，究竟有冇料到咧咁樣？好啦，咁樣嗰日咧就揾架的士湊咗佢翻屋企啦。屌，原來條女住天水圍嘅。 哇！屌你，我叫雞好過啦。 咁啊喺灣仔啊開架車去天水圍啊，翻出灣仔，咁啊冇咁幾嚿水咁樣。跟住第二日咧，我話：喂，你做咩唔喺佢嗰度過一晚咧？嚇！ 一翻到原來公屋仲有一架牀嘅，點過夜啊，大佬？細佬瞓上架。 跟住然後佢又阿姐阿叔又唔好意思咁樣啦，啲人嗰人咁啊好啦嚇，唔理佢啦。咁樣咧，跟住咧，然後咧，我第二日 send 個 message 俾佢，佢話：嗯， 我開始中意咗個空姐，哇咁撚大鑊！呢啲就係真係中年危機啊，我覺得。係。即係咧，佢就應該係今年係38歲啦，38歲，跟然後咧講緊20歲頭就結咗婚嘅啦。係。係當年磨記咧，香港其中一個電信最出色嘅工程師之一。 咦？咁佢應該見過，即係有啲水嘅喎，當年都應該。 有㗎，佢話阿童叔咧係用七皮嘢請佢嘅。咁、但係和記比得仲多。係。係啊，所以冇過去幫佢開發啲新嘅市場網絡，即係新嘅 IT network。咁樣咧就而家年紀大咗啦，即係而家就喺做一啲網上賭局，即係幫呢個美國一啲網上賭場啊，去穩定啲 server。同埋咧，去防我咧，即防止咧中國大陸啊，其他唔同地方黑客入侵咯，再保證咧嗰個賭局個 game 嘅 fair。係。咁你唔公平，冇人玩噶嘛。 啱啊。 咁呢個人你諗下，真係三高啦，人工高，收入高，唔係即係收入高，知識水平高，仲有咩高？ 人工高，呢、這個知識水平高，冇喎。 可能係三酸甘油脂高。 可能 係，咁佢呢啲真係三高人士，咁然後就好後生結咗婚，有個女嘅，咁嘻嘻哈哈咁樣啦。 咁佢老婆使唔使做㗎？ 佢老婆肯定唔使做啦。咁啊，但係咧， 快瞓啦，寶寶龍。 人到中年搞啲咩咧？就中意玩影相，所以做咗我學生啦。 明白。 咁然後咧，玩影相嘅過程裏面咧，就成日約啲靚妹上 studio， 又唔敢屌佢哋喎，成日就叫佢著性感啲啊，影完相之後翻屋企自己打飛機啊。哦，我見到你，哇！你真係好可憐啊！我話你既然公司喺灣仔，不如得閒落去謝飛度。 啱啊！你得閒過澳門好撚過啦。 係咯，即係喂，屌你，即係你寧願忍到成一笑，嚇嘥幾嚿水咪搞掂啦。 啱啊！ 唔需要咧，即係花咁多時間去幻想諗呢諗到啊。哇！然後咧，跟住然後嗰日同我講話，人哋隻手輕輕咧搭咗落你條賓州度啊。其實都唔知人哋有心係無意，無論有心同無意都好啊。屌呢啲嘢你避得就避啦。 啱啊！ 係啦，你即係講緊圍內識嘅嚇。有啲咩事打電話俾你老婆，你老婆又唔係即係好似阿 寶寶龍嗰啲， 寶寶龍咁開通噶嘛？ 啱啊！頭先我話俾寶寶龍聽，你沖緊涼，我個二奶沖緊涼，佢話：哎，我使唔使走先？ 跟住然後即係咁就跳掣啦。即係咧，中年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大嘅。 係啊，感情係好易跳掣嘅，即係有人到中年，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阿筍哥講過好多次啊。話說阿大提琴有一次咧就搏鳩我喺呢個國際電影節，真係搏我個老母啊！咁樣搏我出嚟嘅時候，阿大提琴就等於阿如飛，即係鄧瑞文肥版鄧瑞文，個樣靚噶，個樣唔係唔靚。 我見過。 你見過大提琴啊嘛？ 俾佢張相我睇。 係啊，大提琴 OK 個樣，同埋一樣嘢，大提琴除咗佢身形大，個波好撚大。 你話佢吹簫下心口啊嘛？ 係啊，個波好撚大，真係好撚大個波。咁咧有一次咧，佢係搏鳩我，我話俾你聽，佢一攬過嚟，你知唔知我靠咩救命啊？攞個快樂頂撚住佢波啦！佢一攬過嚟，我快樂打直，佢一頂，哎呀！佢話你做咩啊？我話哦冇嘢，我快樂唔知點解突然間打直咗。咁佢就知道攬唔到你啦，我心諗屌你啦，當街當紅你攬鳩我，大佬俾你估一估紅寶唔撚得死，其實啊唔係咁嘅原因。嗱，我哋出嚟。左只可以風流，就唔可以下流。嗱，好似今次咁，咁咧阿妹咧生日，咁咧話説咧我就好不即係，哇！我諗咗幾日，諗到癲撚咗，屌你送一禮物俾佢，送一千零蚊咁樣計啊！咁啊送一千零蚊嘢俾佢，咁我同寶寶龍講，寶寶龍就唔係鬧我喎，寶寶龍就話咩？唉，好心理啦，九護士，屌你對啲細侄女，你送千零蚊嘢咁嘅，我唔係喎，阿牛醫生我波皮都未揸過，唔撚抵喎，屌你應該有等價交換，佢話你唔撚係啊，屌你老味，你諗啲咁嘢，你過門啦咁嘅，咁啊嗱，中年最大禍係咩咧？你感情穩定嗱，中年有幾樣嘢咧，就真係你個人係突然間轉變咗，你感情會穩定。你事業開始穩定，無論你嗨或者 right 嗱，如果你嗨嘅，你中年都係繼續嗨噶啦，你冇理由突然間屌你老尾一個大水喉射撚住你，喂阿筍哥，我而家俾2億你，你睇我幫我搞撚掂佢，鳩積嘅又俾2億你，即係你中年你嗨就嗨 right right 噶啦，一係就好掂，一係就唔掂，都會繼續平穩過渡落去，都係咁樣嘅。咁嘅話，你感情又穩定咯，你嗰個工作又穩定咯，你家庭狀況，譬如啲仔女開始甩身啦，都唔使捱啦。要捱嘅已經捱過咗，你唔使捱嘅。啊，譬如阿仔阿女嗰啲，屌你做撚到黑社會，屌你而家放緊數都唔使捱啦，啱唔啱？佢大學讀緊嘅，你掂嘅，你咪俾錢佢咯；唔掂嘅，咪政府俾咯，啱唔啱先？都係掂啦。即係 你基本上冇乜牵挂个人，咁会喺边度会有事出现咧？感情就最易濑嘢。我话俾你听，当年阿笋哥记唔记得我哋有一个朋友讲佢花名得唔得噶？阿叉包，阿叉包有一次咧叫我上去紫藤嗰度帮手咧，就拍啲宣传片。咁咧我话我扮咩？你上到嚟先讲啦。你知唔知一上到嚟佢叫我阿九护士，你扮咩？扮色魔。我屌佢老母，仲要扮色魔老笠喎！ 有冇 拍咧？佢要我扮个色魔啊！卡士廷一入到去，老笠条女啊！咁我都打卵咗，突噶唔卵赖我个样似色魔。咁仲有当中有一个你老友咧，阿 Fire 哥咧 ，O Fire 吓 吓阿 O Fire 都扮，但 O Fire 当然唔似啦。你谂下佢长毛斯文，点会似啊？系嘛？死啊！点 解唔揾我扮咧？ 我唔知喎，真系点解唔揾你咧？ 可能我年轻啊？ 系咩？佢揾我啊！屌你！即系我个样好卵似色魔啦，仆街！ 都有啲似嘅，其实。 屌你閪！ 你似嗰啲 serial killer。 咁咧上到有条女就扮鸡嘅，咁嗰条女咧扮性工作者四眼妹，咁应该佢就 做鸡好少戴眼镜喎。 哇，好中意啊戴眼镜、嗯，我最中意呢啲嘅。 写精立副眼镜嗰度。 哇，想同佢打 K 两好耐，我最中意啲蒙蒙眼啊，戴个眼镜嗰度好鬼性感嘅，我觉得好 sexy。咁咧嗰个女仔咧好似话啊，唔知系咪你师妹咧？好似唔知讀浸大，我記得。 哦，唔係啦，繼續 啊。唔知浸大定乜鬼大？咁咧嗱，形容下佢當時嘅服裝先啦。背心仔一件，裏面嘅，出面一件。佢唔係特登咁㗎，一件好鬆身嘅 T 恤，件 T 恤因為佢唔啱著，因為我諗佢冇乜錢㗎，見佢打扮冇乜錢，因為佢另外一個朋友就身光頸靚㗎，咁佢係一即係又唔係蓬頭垢面嘅，總之就你見佢冇乜錢㗎呢、這個小妹妹，咁啊戴個黑色粗框眼鏡，咁當年未興啦，當年就咁咧就著條牛仔短裙，條牛仔短裙條腰係唔啱㗎，鬆㗎，咁啊跌低個屎忽罅，咁啊。咁啊，攞一條底褲出嚟，條底褲仲唔係 T 恤添，即係阿寶寶龍就著 T 恤，特登露屎忽罅你睇嘅啫。但係佢又唔係，佢咧嗰條牛仔裙真係唔啱著噶，唔係講笑。咁啊，跌一條嗰啲 Hello Kitty 棉質底褲出嚟嗰啲咧，第一樣嘢見個波好撚大，佢個波真係好撚大。咁咧，我啊同佢一 pair 喎，咁啊扮色魔啦，咁我個心逼逼噗噗咁跳。我喂唔好意思喎，我驚粗暴一陣。你知唔知佢之後講句咩？你可唔可以大力啲啊？我吓大力啲，喂入房先大力啲啊！ 真人真事先， 真人真事啊！ 继续。 咁之后咧，大力啲，咁女绳扎住佢啦。大力完之后咧，就我嗰个 casting 唔得啦，当然就。 哎呀！ 咁因为我讲咗一句，我屌你个老母啊！咁在场好多人都恶捻咗言，我屌你个老母老笠啊！而家咁人哋老笠系咁讲噶，冇理由入到嚟。小姐唔好意思，我系九护士入嚟打劫，冇人会咁讲噶嘛。我次次遇老笠都系咁，我屌你个老母老笠啊！第一句实屌我老母噶。 喂，但系唔系喎，我咧睇到而家咧搭啲老笠咧，即系咧喺你前边咧拎把刀埋嚟。 啊，嗰啲唔该讲嗰啲， 即系指一指， 专业到唔专业啦嗰啲。 即系其实咁样啦，即系 嗰啲专业到唔专业啦，但系香港老笠唔系噶嘛。 佢哋做两下手势， 系 啊，指一指， 指把刀，指一指钱系咁啦，屌！即系呢啲最专业嘅老笠系咁噶啦，唔专业嗰啲。 即系喺里边静静地完成呢件事， 系啊， 闹事里边都完成到。 系啊，专业嘅老笠咪咁咯。真係最專業㗎呢種老笠，即係講都唔使講㗎，指一指把刀，指一你嘅荷包攞錢就一諗都唔使諗啦呢啲，即係最兇狠嘅悍匪係唔講嘅㗎。 啊，身懷利器啊！ 啱啊！咁你話講埋嗰條女先，咁啊，大家即係演完嗰場戲之後 ，casting 就肥一佬啦。咁到大家傾偈嘅時候啦，咁嗰啲人就話我個樣衰，佢話點解揾我做？因為我個樣衰似賊，咁啊又扎到周身銀鏈，屌你老尾，貼身黑牛仔褲啊，白恤衫，我未見過賊係咁有型，屌你老尾啊！成個羅文咁，你見到賊手羅文咁未啊？咁嗰條女後屘同我傾偈喎，咁佢就話：哎呀，你隻耳環好得意喎，咁樣。我係啊，呢個成個打落去，你俾我摸下得唔得？咁佢唔係摸隻耳環，佢摸塊面喎，屌，係咁摸塊面，咦，開始跳掣啊，唔係講笑。咁之後佢同我講：哎呀，你件恤衫都幾靚喎。咁之後就摸下咯。咁咧摸完之後啦，我就啊係咁，就唔好意思坐低啦。咁你之後佢做一個動作，一坐低嘅時候就係咁嗱，我同你拍住坐噶嘛，佢隻手搭咗隻手，搭咗隻手，即係我大髀搭咗隻手，咁望咗笑咗一笑。咁之後咧，我即刻第二日就同周包講啦，哇！屌你唔掂啊，暗戀咗嗰條女啊，即係我已經講俾寶寶龍聽呢個故仔，我喺呢個萬分之一秒當中我想咗佢，但係個樣而家已經唔記得，個名亦都唔記得。咁咧佢個名唔知叫咩Wow Lin 定唔知乜鳩嘢 Lin 嗰啲，咁啊 哇！即刻跳掣喺 bling bling 咯！我話俾你聽，如果以前未見過女人，死咗幾錢種啊！真係， 係係係， 即係。好彩以即系见咁捻多女人，以前又搞女做生意，即系搞啲女过嚟，哇！真系乜捻嘢女人都见捻过，系真系男人人妖未玩过啫。如果唔系真系死得，我话俾你听，人到中年最捻大煲咧就系呢啲感情问题啊。女人亦都系一样，你唔好以为女人冇事啊。话俾你听啊，笋哥，人到中年，女人最罩嘅系咩咧？第一，你个女人已经见过晒，即系对男人已经再冇咩即系嗰啲叫做。fantasy 啊，即系可能即系以前话系会点嘅咧，点嘅咧咁，都冇乜 fantasy 可言。你翻到屋企又要凑老公，最惨啊，凑埋个仔，凑埋个仔不但止，仲要照顾埋头家。嗱，香港或者全世界啊，我咁讲啊，男女你话有冇分尊卑公唔公平？我觉得有啲嘢真系唔公平。家务全世界女人都要做噶啦，即系虽然男人会帮你分享一啲啫，但系基本上。我哋個即係社會架構啊，都覺得女人應該做啊。 都唔係咧，而家我做家務做多啲嘅。 我而家我都係啲。 係咯係咯。 咁啊，湊細佬啦，照顧屋企人啦。咁、嗯、你諗下，一個女人如果喺屋企韞咗十年咁樣樣，你出嚟社會做嘢，突然間有一個，你唔好講話 charming 唔 charming 啊，靚仔啲，係你嗰個 tip 嘅，係你嗰杯茶嘅。 嗯。 冇啊，即時賴嘢啊。 同埋最緊要係嗰個男仔咧。 識氹你。同埋一樣嘢，女人咧，我話 佢仲識欣賞你， 係啊， 佢令到你覺得咧， 你係一個 拾回一啲自尊，覺得你係一個係值得欣賞嘅， 你係一個公主， 啊，你係個公主， 啱啊，咁啊賴嘢， 其實喺佢心目中你只係一塊係， 嗱，我又未必咁睇喎，筍哥，喺我哋工作嘅空間裏邊，我舉一個例子啊，有一個我講過未嘅呢單嘢。 唔知 應該未講過啦單嘢，你如果講過，大家話俾我聽。咁咧話説咧，我識一個朋友，那個朋友係女仔嚟嘅。咁咧嗰個女仔咧就做姑娘做護士。咁咧就做護士嘅時候，我點識佢嘅咧 ？ICQ 識佢啦。ICQ 識佢，我哋有啲俗語你一唔講就冇人知啊嘛。即係一講就知。咁後屘佢透露我聽，原來佢咧就結咗婚即係一中學畢業之後就讀護士。读完护士之后咧就结婚，即刻结婚。咁你谂下佢见到嘅男人有几多啊？第一，女人最能够喺男人身上面要求嘅系，好似你讲一样，拾回一啲嘅自尊，喺当中反映到自己嘅被爱。咁佢真系即系十年结婚，你谂下佢老公已经系做个护士长啦。咁啊，总之就一年去几次旅行啊？细路仔啊，已经十鸠几岁啊嗰啲咁。咁屋企又唔使你顾。翻工又冇乜壓力嘅，做呢行咧可做可唔做。個老公咪翻到嚟啊，顧住讀下書啊，顧住升下職啊，一年同你去幾次旅行啊？你話浪唔浪漫啊？屌你浪漫，日日浪都死啦，啱唔啱先？咁你都覺得好平穩。咁啊 ，ICQ 識咗佢之後就話：喂，不如咁啦，一齊即係出嚟即 係 食下飯啦咁樣。咁啊，食飯都好喎。咁啊，我話屌咁啊，出嚟食飯啦！一見見到個樣，咦？唔差喎，即係真係唔係核突喎，即係你唔好話哇係喎咁撚核突，真係靚喎。咁我話哇點解你咁？佢其實啲生活好悶啊，即係我接觸嘅圈子就係護士，護士嘅圈子好膽嘅啫，即係又冇咩衝擊啊！你睇 ER 嗰啲呃鳩你噶嘛？屌你啲醫生得閒去吸瓶吸佢老母啦，吸病人吸四啊！屌你老尾，你睇牛醫生就知啦！屌你老尾，即係啲生活係好枯燥乏味嘅，人哋輪更，人哋翻工，即係你輪更，人哋啊翻緊工， 你又俾人 輪緊，咁你放假嘅時候人哋翻工，咁佢就話啲生活好悶，同埋同先生亦都好悶，冇乜衝擊。咁佢話：喂，不如咁啊，今晚飲下酒，飲酒咯，屌佢飲酒，飲完酒我送佢翻屋企，咁啊自己翻屋企。第二日約咗出嚟，佢話：不如一齊出嚟傾下偈啊！你個人都幾好笑啊，講嘢幾風趣咁。我話：好啊。咁之後佢：喂，過門嚇，過門，喂唔好啦，過門呢啲嘢唔撚啱我。即係講真一句，你知佢過門會做啲咩㗎啦？即係過門，你唔通真係屌你咁撚純情咩？咁啊，第三次約我出嚟。 點解唔喺香港咧？咁樣 咩啊？ 點解唔喺香港咧？ 佢話想玩兩日。 哦咁 啊！啊，佢话俾佢老公听 A line， 咁咪玩两日咯。咁啊，佢之后咧，佢有一次约佢出嚟，咁啊，真系上咗酒店，咁佢即系真系剥啊！咁真系剥件衫嘅时候，我话即系我就揞住佢话，喂唔好啦，都即系我唔系咁想 大家傾下偈，或者我真係有啲唔舒服，我先走先啦咁。咁咧之後就冇聯絡。咁咧有一日有個醫生朋友同我講：，喂，嗰次你咪同我講得咁嘢嘅？我話係喎。 嗰個我老婆嚟啊。 唔係啊，嗰條女入撚咗某醫院嘅精神科。我話點解？原來佢之後咧再去網絡度識男仔。咁咧識男仔當中搞到啲感情一塌糊撚塗。即係個男仔最慘係咩呢？真係中意佢，個男仔仲要細過佢。仲有一樣嘢係咩呢？個男仔勸佢放棄家庭，我哋兩個一齊結婚。個男仔即係真係即係跳一掣地追求佢啊！咁佢老公就梗係知啦，知咪賴嘢咯，屌！嗯、即係男人最接受唔到一樣嘢係咩呢？你個老婆同人瞓喺張床度嘛，所以我次次翻嚟屋企之前都打電話俾阿寶寶龍噶嘛，我而家放工。即系点解要咁讲？你有水，你要散水啊，大佬！唔通我话俾你听，我放工，我屌你，我几爱你咩？ 不过我想讲里边一件事嘅，即系咧，你里边咧留意到咧，呢、這个女主角咧，当中佢成日讲句对白，就系觉得好闷，想搵啲嘢玩。 系啊， 你会留意咧，有时喺香港好容易咧听到身边啲人讲，诶、哎，不如搵啲嘢玩下，不如玩下咯。 系， 跟住然后咧，玩啲咩啊？冇啊，饮杯嘢啊，咁样，跟住然后冇啊，睇无线啦、啊，咁样，即系其实咧，或者系去玩咧，其实咧，咁但系点解你去玩咧？玩系因为闷，嗰种闷系咩嚟嘅咧？咁啊，我又想 call 少少心理学家去讲法。 系， 有冇听过有个牌子叫 2%？ 啊有啊 ，2% 你知唔知咩意思啊？ 唔知啊， 一个心理学家咧都几伟大嘅，叫 Maslow。 哦， 馬斯洛，咁佢咧就係、是、 馬斯洛， 係啦，馬斯洛咧，佢咧就係、是、最出名就係講咗人類嘅需要架構啦，係啦，發展心理學，係發展心理學，佢咧即係覺得初階人一定係滿足口腹之慾啊，跟住然後就有 security 嘅需要啊，又有被愛嘅需要啊，咁到最後咧就是、self fulfilling， 即係咧一個自我實現嘅需要 啊。 咁其實咧去到我哋基本上喺香港啊 ，basically 我哋都滿足曬，係再爭住下一步就是、self fulfilling。self fulfilling 咧 ，2% 係咩意思呢？就係、是、Maslow 再做過一個統計，係呢、這個世界只有2% 嘅人可以做到 self fulfilling 呢個部分， 係 而做唔到嘅人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留下以下嗰啲症狀出現， 係 我哋咧就暫時咧統稱佢叫中年危機，佢可能係情感上面出現問題，男人咧就未必係情感上面， 係 成就感出現問題， 啱， 人到中年一事無成，你其實見到好多阿叔都變緊態㗎，出街嘅時候講人都。唔撚講嘢， 即係 你有冇試過去茶餐廳？我試過嗱，即係廚房佬。 係 廚房佬咧，廚房佬係一門手藝嚟噶嘛。 啱。 即係咧， 藝術嚟噶廚房。 即係做到門嘅手藝嘅時候咧，其實個個都有兩三招嘅。 啱。 唔一定好勁。 啱。 咁然後，但係咧，佢憑住兩三招咧，就坐到呢個廚房，我就坐呢個位置。 啱。 我就唔夠彩你。 啱。 我就歪撚埋個嘴。 啱。 咁咧，但係我有一次咧喺。荃灣咧有一間茶餐廳，食、煎蛋面嘅啫。 係 咁樣咧，佢煎嘅蛋出嚟好好食。 係 我臨走嘅時候咧，阿大廚啱去屙尿，咁、然後同佢話：，喂，師傅，好食咁樣。你真係睇到佢心裏邊笑出嚟。即係嗰一下咧就有成就感。但係咧、你諗下，混咁多人啊，只係咁啱我發現佢碗面好食，並且咧佢咁啱係屙尿，我先有機會賺上去。其實男人嘅成就感好低。 啱啊！ 呢个 唔系而家都市人嘅成就感好低。 话你哋做政府工嘅，更加冇话可以话有咩成就。 冇啦，你唔俾人屌老母嗰日都叫赚咗啦。 即系咧，其实咧，即系叫做香港人咧，好弊嘅，唔识欣赏人哋。 系。 即系咧，我唔系想屌鸠嗰个咩细 J 啊，咩 Jan 啊，即系屌鸠我哋话我哋啲嘢好闷嗰个咧。 Fans J，Fan J 啊。 Fan J， 即系我唔系想屌鸠你，但系咧，我哋 appreciate 人嘅时间太少啦。即系咧。我哋就当我哋呢个节目，其实我哋唔系为咗你嚟录嘅，即系我哋其实朋友成日都要见面，咁啊倾下偈，咁我哋都揾啲嘢讲下，有啲深度啊嘛，系咪？即系老 matter， 所以你听唔听我其实冇乜所谓。但系真正我个谂法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如果有啲人咧可以持之以久，我哋讲紧都三年啦，录咗系咪 啊？三年啊， 系啊，录咗三年，然后不停咧去将我嘅节目咧都想做好佢嘅时候，我哋录越长喎，讲嘅内容越嚟越深入嘅。 啱， 系啊。咁我哋都唔係一個，我哋都係一個普通嘅星斗市民，即係同你哋面對緊同樣嘅問題，會有中年危機，會脫髮啊、性無能啊、唔扯旗啊、老婆唔中意自己啊、身邊嘅人去滾啊、有朋友會生、有朋友會死、有人會過身，呢啲等等嘅問題都圍繞住我哋。咁即係我又覺得 如果我哋身邊咧嘅人唔識去欣賞人哋去做緊啲嘢嘅時候咧，一味就係吹毛求疵，哇！點做乜撚嘢啊？即係咧，其實咧，只係你只會逼人哋越做越差嘅啫。 啱 嚇，你譬如好似茶餐廳咁樣，屌點解啲人亂鳩咁煮嘢啫？屌你屌佢咪亂嚟咯。 啱啊啱啊。 係啊，人就係咁容易變態啦。我中年危機最撚恐怖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在於你覺得喺呢個世界裏面，你唔係因為咧，大部分人咧，佢唔係頂尖嘅， 係 佢冇可能咧，哇！一開始就係天才啊，然後咧超類絕倫，全部人都係跟佢睇見都未登當你贏，好少個咩人嘅，大部分人都係中間去到中上嘅，即係我哋係有智慧處理生活問題，久唔久發明兩三個 trick， 即係特別嘅地，即係個 tricking point 喺工作上邊帶俾我哋係順利啊。譬如我做影相嘅时候，我又发明两三招打灯嘅方法啦，人哋又系唔识嘅。咁咧，每个人都有几招嘅，即系有一次有个德国佬，即系同我讲，佢系讲一个灯光嘅概念。讲完之后，佢话呢招你唔好讲俾人听。我心谂，跳我中四嘅时候已经识啦。 你有冇讲俾佢听？ 我冇。但系你谂下，其实咧，大家咧又会透过咧分享呢啲秘密咧，又觉得高兴嘅，系咪？咁我哋又要尊重人哋啊嘛，即系人哋将佢嘅好嘅嘢拎出嚟嘅时候。就算你發展比人哋快嘅，即係你譬如話去到人哋農家，你日香港日日都食雞㗎啦，但人哋都劏只雞俾你食嘅時候，你應該欣賞。 啱啊啱啊啱啊！ 即係何必笑人哋咧？即係我覺得中年危機咧，就係我哋俾人欣賞得太少，喪失自尊嘅地方太多。 你穿上龍講呢句説話， 呢個 因為都市人係咁啊！你發覺而家都市咧點解嗱？你發覺一樣嘢咧，中年危機喺邊度最多呢？一啲好現代化嘅都市、密集式嘅地方，農村冇乜中年危機嘅。 係因為佢哋冇一種成對成就感嘅要求少啲。 啱，你發覺咧，中年咧，你最大嘅係咩呢？嗱，我又講翻阿筍哥當年教我一句説話，我真係銘記於心。阿筍哥一講，我真係銘記於心呢句説話。 就屌佢老母啊！就唔好用屌你老母， 要屌佢老母啊！ 系屌佢老母。 嗱，要强而有力，屌佢老母啊！嗱，筍哥当年教我一句说话：少年戒色，中年戒气，老年戒贪。嗱，中年最大镬系咩咧？啖气落唔到。嗱，点解我哋中年啖气落唔到？都市人有好多嘢都系噶，你发觉有中年咧，都市人最唔能够为一啲咩嚟落台咧？啖气。男又系咁，女又系咁。点解有分爱情呢？唯一系咩咧？啖气，老公唔识欣赏我，老婆唔识欣赏我，翻到屋企净系识咩咧？埋怨。喂，有冇搞错啊？屌，我叫咗你减肥噶啦，你仲食个仔嗰啲嘢，大佬啲嘢唔嘥啊嘛，啱唔啱先？ 系 即系点解你唔可以欣赏老婆肥啲、可爱啲啫？点解你唔可以欣赏你老公肥啲、稳重啲啫？ 系咯，真正要欣赏系腰波比例啊嘛。 啱，同埋一样嘢，点解你唔可以欣赏另外嘅一半为你嘅付出？嗱，呢样嘢喺家庭里边咧，现代人系好缺乏噶。你见而家新闻成日卖噶，我哋要一个融合嘅家庭，大家互相欣赏。点解电视会出现呢啲？因为现实唔会发生啊。电视所做嘅嘢就系因为生活里面不会发生才吸引到你去看嘛，生活日日发生的叫做铿锵集啦，你都不想看啦，啱唔啱先？佢点解会咁嘅时候，就是因为我哋个都市人，大家唔识欣赏大家。你发觉一样嘢好得意啊，你唔会赞你同事着衫着得靓，你好少会赞。香港人好少噶，你个同事如果着衫着得性感，你好少话，哇你今日好 sexy， 但即系你咁样一句说话，唔系一个轻佻啊，啱唔啱先？你觉得佢好 sexy， 女性你话俾佢听，我谂佢会觉得好开心。男性亦都可以咁做啊。譬如有时男性着件窄身嘅恤衫，你可以话俾佢听，哇，你今日好 sexy， 即系真系香港好少人会做呢啲嘢，都市人亦都好少做呢啲嘢，好少赞人。同埋我呢排睇《明报周刊》啊，上期啊，咁咧话说就讲一个华 fitty 嘅溶解大师啊，咁就将Chanel 嗰个 logo 啊淋到好似溶解咁。咁外国咧有一样好得意啊，觉得呢啲系艺术。香港咧第一份600万，屌你谂咩谂都唔使谂啊！你佢话你破坏公物，兼拉人封顶，兼坐监。嗰个艺术家吓到呆捻咗，佢全世界都未捻试过香港，原来一个咁坚嘅国际都市，谂都唔使谂。你唔赔就坐监，卒之就搞到庭外和解啦，搞咗好大坛嘢之后，嗱，香港人有心啊，去欣赏人嘅即系切面系好少嘅。 香港人最喜欢做什么呢？挑剔。香港人最喜欢玩什么呢？那段时候不是有些游戏叫挑错处的。香港人很厉害玩这些。 是 啊。玩这些很厉害，挑人错处一流的。 真是变态的。其实呢，你想想，我有时都会觉得是的。即是呢，自己都是有这个训练的。 啊 其实 你以前小时候都是，你英文有个活动叫 proofreading。即是呢，就是看完篇文的时候呢，看看他究竟写错了什么。即是你其实我哋个科学嘢嘅方向都系由负面开始噶嘛， 啱。 即系我哋要睇下人哋嘅问题喺边度，于是然后揾出一个啱嘅方向。 啱。 咁亦都唔代表你做得啱嘅，你睇到人哋错。 啱。 系你系冇做得啱嘅能力嘅，你只系睇到人哋点错。 啱。 即系咧所以咧香港变成一个咧，你好 criticize， 你好识批评人哋，但系咧你冇 creativity， 你创造唔到任何嘢。 啱。 所以以前咧，我聽啲前輩講咧，香港俾啲鬼佬統治係點咧？即係譬如話，成班人一齊工作嘅時候咧，好啦，老細去做決定，即係大佬嘅 commander 做決定。好，做錯咗嘅時候，由錯嗰度繼續發展落去。其實呢個世界嚴格嚟講都冇正確嘅真正嘅啱定錯啊嘛，只有做到做唔到嘅啫嘛。之後佢扭幾個圈，要最尾做到，可能行遠咗少少，但係最尾都係目標為本完成件事咁 啊。 但系到咗我哋而家就唔系，唔啱做， 唔啱做过咧。边个咩镬出嚟咩镬？边个做错出嚟咩镬咯？而家 即系咧，见到咧，其实政府嘅架构都系好捻变态嘅。即系咧，好多朋友都系做政府工。 啊， 這個佢哋嘅工作咧，完全唔 appreciate 噶。 系啊， 即系嗱，讲真，可能系咪真系大家睇得警匪片太多就唔欣赏警察？有烈火雄心之后就唔欣赏消防员。呢、這个有呢个海关特警嘅时候就唔睇海关。呢、這个這個其實呢沒有一個 position， 譬如特別是曾蔭權，即是我覺得我 quite sure 他們在這些工作是挺難做的其實 好老實說，我自己都受緊政府身，我告訴你聽，翻工呢沒有成功感不但止，不被人屌老母那天你都算偷笑，即是你不要說啊屌你醫護行業有什麼成功感成他老母咩，即是你日日就係、是、即係喺打打罵罵之中，即係去度過。 喂，其實你估呢做呢個無國界呢，他們做的時候會不會多啲成功感嘅呢？ 无国界医生，你去的时候是使命感多于成功感，即系我谂系同埋你普通科是多成功感过黐线佬科，因为黐线佬系唔系一个病态嚟噶嘛，即系嗱我睇啊 ，Michael Foucault 都觉得黐线佬唔系病嚟噶 ，Michael Foucault 讲嗰啲社会行为嚟噶嘛，啱唔啱先？有精神科医生先有精神病噶嘛，你唔同心脏病，你救得活一个人，你真系觉得救活咗佢。但是黐線佬唔係噶，即係佢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噶嘛，社會問題係好難去解決嘅，好難用一個精神手。 有冇試過有呢個精神病人 say thank you 嘅咧？其實 say thank you 都有好啦，虛偽嗰啲， 想出院咪同你 say thank you 得嘅。好啦，虛偽。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咧，香港人即係挑剔不但止，你見香港人咧中意一個帽子地去挑剔嗱。話說回頭，阿妹。阿妹咧就呢排咧就即系真系精神状况好差，就觉得自己好卵肥，但系佢个身一嚿肥肉都冇。 对波咧？ 对波都唔肥，嗰系嘢大镬。 啊，好大镬咁样。 着对波都唔肥，嗰系嘢大镬。 你有冇谂住试下用咧装上个真空吸管咧？ 冇，我谂住用个嘴啜大佢。我话过俾阿妹听啦，阿妹就系讲屌你老母咩？我话阿妹啊，喂，有个方法去隆胸嘅咩方法？我啜大佢，嗱，屌都閪得噶。咁你唔撚信咧，兼屌我老母啦！咁咧話説咧，阿妹就覺得自己好撚肥。嗱，我咧有一次咧就聽喺部 lift 度聽一個姑娘讚另外一個姑娘呢番説話，嗱，大家要銘記於心。哎呀 ，A 姑娘，原來你咁瘦㗎！哎呀，平時你著褲身衫都唔覺喎。哎呀，你真係好瘦喎！另外一個就好開心，係咩？我好瘦。我心諗瘦唔代表靚。嗱，史川準講過一句説話。一个人靓同唔靓，一个完美美丽嘅人，佢通常会有一啲嘅缺点，呢啲嘅缺点都系会好特别嘅。嗱，我举一个例子，边个呢？记唔记得田中裕子呢个女主角啊？ 记得 阿信的故事。嗱，阿信的故事呢个女主角有一样嘢，我话俾你听，喺我咁多年即系读电影嘅生涯里边啊，我睇女人，我觉得呢个系数一数二嘅靓女。仲要非常之性感，田中裕子一樣嘢係好得意，蒙豬眼、扁鼻、厚嘴唇，完全係一個蒙古人，即係 typical 蒙古人種樣。 你係咪第一有啲興趣屌師姑嗰啲人嚟咧？ 唔係，嗱，佢點解性感呢？佢個樣不但止性感，佢流露咗一種東方女性嘅魅力。嗱，唔係我講嘅呢句説話，係史川準。 仲有係 柴可夫斯基， 柴可夫斯基未大有佢，黑澤明。另外仲有嗰個日本北野武。 哦。 呢三個導演都讚過田中裕二，但係因為點解會讚佢？就係佢哋想揾田中裕二拍戲，但係田中裕二推咗嘅呢片嘅。佢能夠散發咗東方女性嘅一種嘅魅力出嚟，唔係大眼妹可以得㗎。嗱，香港而家邊啲覺得係靚女呢？周秀娜樣咯，總之你周秀娜照吸就係靚㗎啦。大波手臂又冇拜拜肉，一定要眼大，呢啲根本就係垃圾。 不過我覺得咧，近排有一個周秀娜買翻新嘅廣告咧， 係我剝條褲頭帶嗰、那個，剝條 嗰個咧，即係咧，我初頭咧，我估佢個波係幾 firm 㗎。假㗎屌！ 唔係真假唔緊要、啊，我從來唔介意真定假嘅，即係作為一個電視機嘅公仔，你永遠冇得揸㗎，係咪？ 啱， 所以你唔好介意佢真定係假。 啱， 但係咧，你當佢咧上水嗰下，你大家留意啊，佢個波咧。 系， 好似水袋咁样嘅，即系唔系佢系仲系好淋嘅，佢唔系觉得咧，哇！你好似睇啲鬼妹咁样咧、啊。如果着呢个碌之后咧，哇！对波子硬到橡皮咁样。 嗰啲系假噶啦，一着 唔紧要嘅，即系但系好睇嘛。 系， 即系咧佢上水嘅时候，你睇到佢个波系咁样。 老朗， 老朗啊！即系咧，我就嗰时候就觉得，哇！应该系好淋身啊，应该。 波啊，梗系淋身，脂肪嚟啊！你脂肪嘅要求有几硬嘅？ 咁我肚腩都几硬下。我谂系有， 我哋条颈最硬， 会有 cancer 啊！我哋最硬条颈。嗱，喺呢啲环境里边啊，香港人成日就挑剔个老婆，挑剔个老公。个、老公要做咩呢？好男人。嗱，我想讲一样嘢，喺我侧边嘅朋友发生过好多次啊。嗱，我识一个朋友，咁咧话说咧，佢结婚嘅时候沟佢老婆咧，我都在场嘅。佢大烟大酒扮浪子，我话俾你听，结捻咗婚之后，佢老婆360度要扭曲佢，坐喺屋企乖乖地凑女，唔准睇波，唔准食烟，唔准啤酒。你识佢嘅时候，佢都系咁嘅人，点解要扭曲佢啊？咁、你开头唔好中意佢啊，即系等于我中意宝宝龙啫嘛，我唔可以叫阿宝宝龙，喂嗱，我同你结咗婚之后飙高四寸，冇可能发生嘅事嚟噶，啱唔啱先？ 好似我前几日有个 friend 有个澳洲女，有个澳洲 friend 打电话嚟，咁佢系女仔嚟嘅， 系 咁啊，啱啱讲开啲感情问题，咁佢都话佢而家好啦，中意佢个男仔话等佢翻嚟乜乜七七咁啊 ，anyway 啦，咁然后咧佢为咗我戒烟，我话佢戒烟对你有咩好处？跟住佢話可能佢長命啲啦咁樣，咁我話你咪遲啲分佢啲身家啦。跟然後咧，佢話咁啊，咁對佢自己都有，即係咁佢對佢自己都有好處嘅。 啊， 哦，咁對佢有好處，咁對你有咩好處啊？佢話其實真係冇乜好處。咁我話咁佢戒煙對佢有好處，你做咩咁開心？ 啊、你聽我講啊，筍哥，香港好多女仔，喂，我想講一單嘢，阿貓姐個男朋友係咪阿偉啊？ 我唔識喎， 有線電視啊，長毛拍阿蘇絲網嗰個男仔啊， 而家新男朋友？ 唔係以前舊嗰個啊， 我唔知喎、 啊，係咩？上次你見過佢啊？你話有線？ 我冇講過啊， 係咩 ？Camman 咧嗰個？ 係 Camman 啊， 鳳凰好似係。 鳳凰啊，而家過咗。 唔係以前係鳳凰，唔知啊，你繼續講。 唔係幾靚仔喎，咁咧阿 Kevin 梗係唔係仆街，唔緊要啦。阿貓姐梗係控制唔到佢啦，食滑唔到佢。我話俾你聽，香港好多女仔啊，要求個男仔戒煙。不是因为他想个男仔好，是因为要表现反映到他那种的占有欲。香港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，要个老公戒烟。香港很多男人要什么呢？要个老婆不穿小背心，不给个老婆穿三点式的游水。阿宝宝龙有一次跟我讲，他说喂阿九护士啊，我想买件三点式。我说喂你买一条 T-back 好啊，落水的时候好威啲啊大佬。他说哇咁小布点做，我睇啲毛就得咯。咁佢后屘试完都唔嚟买。咁我觉得一样嘢，你有标准嘅身形你咪 show 俾人哋睇咯。有好多男人就係话嗱，我女朋友唔准咁唔准咁。你嗱，我想读一段说话俾大家听，希望大家嘅中年危机可以减到最低。爱是恒久忍耐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。好似有冇留到？ 系啊，哥林多书首一章四节啊。 系你 估唔到我哋系教徒咧，大家， 大家快啲褪下精。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，你爱一个人，唔系话你要爱一个人最靓嘅一面，爱一个人，你首先爱嘅切入点喺边度？缺点。如果你覺得佢嘅缺點你完全可以接受嘅話，我諗佢嘅優點，哇！你睇落啊，真係全世界得佢一個最好。點解我同寶寶龍到而家冇中年危機，大家仲可以講啲咁嘅嘢？我喺度錄音，寶寶龍瞓緊覺都可以照講啲咁嘅嘢，因為大家欣賞大家。 我欣賞寶寶龍嗰個人嘅開闊，寶寶龍欣賞我嗰個人嘅量度。我哋大家冇要求對大家，唔係冇要求到一個地步就係話，哎呀唔撚你，你閪崩嗰啲，唔係嗰啲冇要求，係唔作強即係強詞奪理嘅要求。有好多人好強詞奪理要求噶嘛。喂，我你翻到嚟屋企啊，一定要點點點點啊，點點點點。大家要明白一樣嘢，兩公婆翻到嚟做撚到白叻隻瞓覺咧，屌你仲去拖地，咪又鳩得地地邋遢咯，影響到大家嘅感情仲衰。我話俾你聽啊，阿筍哥。人生好短暂、 哦、 人生好似风铃声一样吹过就冇咗㗎喇。咁如果你都唔珍惜你嘅伴侣，你喺中年里面仲有一啲危机感，就係话嘩我去唔去屌条女好呢。你屌条女嗱，你要分清楚咩叫分爱情，咩叫分爱欲、啊、你分爱欲你嘥千零蚊过澳门屌到你真係 Q 都乱啦。你分爱情呢你係大撚煲，你可能要付出好沉重嘅代价，对方未必真係鍾意你。 不过我觉得咁嘅，即係如果大家都不是那2% 有成就的男人或者女士，其实呢你如果有个好的另一半，其实都是你的其中一项成就来的。 啱啊，同埋一样嘢我想跟大家讲啊，呢度唔係教坏大家，你可以分得开咩叫分爱情，咩叫分爱欲。呢、这个社会得两种人嘅，而家有三种，一就係男，一就係女，一就係鸳鸯。咁你工作嘅环境一係男一係女，你好少遇到鸳鸯嘅。 你咪试过鸳鸯汽水啦，你 鸳鸯汽水即係一齐冲凉 啊？唔系，即係同啲鸳鸯。 哇，冇啊！我咁大个仔想试下啲有病啊！屌，哇，咁大个仔真乜都未试过，真乜都试过系男人，人都未试过。 上次我老友佢条女好中意同我一齐睇咸片嘅， 系。 咁然後咧，咁樣我 寶寶龍以前都中意睇，而家 跟住然後咧，而家日本咧興人妖鹹片啦，即係有病。跟住然後咧，跟住然後佢見到咧兩條男人喺度含卵嘅時候咧，跟住然後咧佢女朋友話頂唔頂唔到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有一次。 跟住然後咧，佢話你做咩請嘅？佢問個男朋友你做咩請緊嘅？ 咁啊，大捻波啦！原来个男朋友系呢个双性恋嘅，我屌啊！不过好多女人都系咁噶。我话说同阿宝宝龙去睇一套，我上集好似讲过啦。睇套戏，话说咧就系、是、国际电影节做嘅。咁咧啲麻甩佬坚吹箫嘅，坚光敏嘅。咩叫光敏？就是、伸条两个屎忽窿度影住，即系嗰啲anal kiss。阿宝宝龙讲佢就啊，屌你老母！喺我侧边耳边系咁讲，佢话真系顶唔捻谱。 哎，讲到呢度， 好，大家好，拜拜。